些时光的因果。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昏暗中的我，你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。什么？在昏暗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，阴天快乐。 就

girl to hold me down, down, down.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. Yeah, yeah, yeah. Now, now, now.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. Yeah, yeah, yeah.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。你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。 Yeah, yeah, yeah. Down, down, down.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. Yeah, yeah, yeah. Feeling's a

谁热血哪敢不与轮回前来，年轻难免一个一个变成狂火尖帅，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气不被打败，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，没有哪个白痴被轻易浪费，刷脸运动越是也值得回味，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怎能荒废。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变化太大，这么大的机场，建在我们老家，我以前连想我都没。